一殿，秦广王专管人间的寿命长短与生死的册籍，统管幽冥界受刑的吉凶。鬼判殿位居大海中卧巧石之外，正西方的黄泉黑路上。凡是善人寿终的时候，有的投生天界或往生极乐净土。如果是功过各半的男人女人，死后送交第十殿，发放投生人间。或男人转生女人，或女人转生男人，依照个人在世时所造的善恶因缘分别受报。凡是在世恶行较多善行较少的人，则押入大殿右侧的高台，名为涅镜台。台高一丈，镜子有十人圈围之大，向东悬挂，上面横写着七个字：涅镜台前无好人。被押赴来的多恶行鬼魂，看见自己在世时心地之艰险和即将赴地狱受苦的惨状，此时才觉悟到，纵使在世有万两的黄金，此刻半两也带不进去，而一辈子只有罪孽如影随形。照过涅镜台后，披戒到第二殿，并分发到各地狱受种种苦痛的刑罚。假如有世人不去思考天地生人，父母养育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珍贵，恩重如山。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家恩、三宝恩等四恩未报，未奉到勾铁就擅自轻生、自杀、上吊、服毒、投水等等，除因忠、孝、节、义的德性牺牲生命，死后为神的之外，假若是因细小的事愤恨，或因犯罪的羞饰被发觉，即轻率结束生命，但就其罪并未至死刑的地步，也有的想嫁祸加害他人而弄假成真轻生气绝的。以上各种自杀者，门神灶神立即押解本殿，收入饥饿场与干渴场。这些自杀的鬼魂每逢虚亥日，完全如临死时痛苦的情境一再出现，有的七或十天，有的一两年之后押解其魂魄再回到寻死的地方，受悔恨折磨之苦，并且不许接受羹饭、纸帛等祭品的祭拜。假如自杀的鬼魂自知忏悔，练心守藏，不现出鬼影魅形来吓人，也不乱找替死的人，那么等遭他牵累的人已经脱离牵累的时候，门神灶神再将此鬼犯押解到本殿，转发到第二殿，重新考察校对他的功与过，从重加刑，再另递交各殿地狱去受苦。假如曾经升起现行吓人或找寻替死的心，或用这些言语吓人诈人，虽不至于让人死亡，那么即使再生曾经行诸善事，所有地狱也一概不准减免其罪行。凡是轻生死亡之后毫不收敛鬼影魅形，以致惊吓令人丧命的话，立即命青面獠牙的鬼役勾到各地狱去受苦，刑罚期满之后发配入阿鼻大地狱，永远用锁链吊扣住，不许超生。凡是出家人道士拿人的钱为人拜诵经忏，遗漏字句或业卷的，就带来本殿发进补经所，各个送入内藏经忏黑暗的小房间内，在他所遗漏字句之处一概都签写明白，补诵清楚。此处设有油灯，储存数十斤的油，只用一根细线点着， 有时明亮，有时黑暗，不能一口气就很快地补诵完足。如果原本清修的出家人或道士却生起贪心，妄求信徒供养以享受的人，也得在此补经。一般在家修持的善男信女或出家人，十分诚心，心口一如地拜念一切经咒佛号，即使有错误遗漏，然而重在诚心而不重在字句。类似诚心修持之人，佛开示不用补经，每月初一并将其功德记载于善集之中。世间之人若于每年的二月初一日向西方至诚的礼拜，将平素念佛、诵经持咒及持戒的功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并且发誓精进去修持，尽力地弘扬佛法，利益一切众生，那么受终之后立即蒙佛接引往生极乐。 一般人都知道自杀是不对的，但是想不到自杀后要承受的果报是如此严厉而痛苦。如果每个人在世的时候都能听闻到《玉历宝钞》中所描述的，了解自杀后的真相，相信就没有人会想自杀了。 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诸位须知，能够生为人身是十分难得的，正当活着的时候应当把握今生的因缘，多做利益别人的事，并承担与忏悔往昔所造的过错，才能保障自己将来转生善道，这才是最切实际的事。况且阴司与阎王的存在也是毫不虚假的。现在呢，我就来讲一个谭虚老法师亲身经历的故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在民国初年，在西元1911年，佛教的高僧谭虚老法师，他年轻时见到邻居在结婚当天得了疟疾传染病死去，感受到人命无常。当天他回家也肚子痛，一会儿便昏死过去。虽然死了，可是迷迷糊糊像做梦，见了两个鬼把他架着飞过了很多座山，来到一个看起来像衙门的庙门口，两个鬼把他往里面一丢， 哼，进去吧。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死亡来到阴间了，心里非常难过懊恼，担心母亲过度伤心。在等候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在写字的管账先生，就跟他讨交情。 我犯了什么罪？ 你现在已经是死了的鬼，要由阎王来问案。 我能转生吗？ 我不知道，过完堂你自然明白了。 那请问民间诵经招魂这事究竟是真是假，有用没用呢？ 这事不假，阴间确实有这回事儿。你看看墙上的木板，这些板子上的名字就是刚死不久提到此处，等他后人来诵经超度的，如果过的日子太久就不容易往外提了。 不久那两个鬼把他推进去一座殿堂，殿堂里面黑漆漆的。 你是王福亭，你知道吧，你已经死了，现在该你转生了。 转生还不知转到哪里去，一旦转生想回家也回不去了。母亲不挂念我吗？我有罪吗？我今生也没做坏事，才刚刚要学好。 你无罪，但是受限有定数，不能执依你。 我在世的时候听说诵经能增寿，我的经白诵了吗？在我舅父死时，我也很怕死。当时有人诵《高王观世音经》，且说诵1000遍可以免灾不死， 于是我请了一本，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把一千遍诵完了。 诵经不白诵，你在17岁就已经该死了，给你增了5年寿，到今天22岁，这不是诵经的功德吗？ 既然诵经有好处，如果你放我回去的话，我再继续诵经，我每天诵10遍《金刚经》。 阎王听了他的话就答应了，于是就命令两个鬼差把他送回去。在路上走得很快，还是原来的路。进大门之后，听母亲哭得很哀痛，他的尸首在炕上顺躺着。那两个鬼差把他送到原来的尸首跟前，从后面一推， 哼，你还阳吧。 这个时候他像做了一个梦似的醒了，回头看看外面，已经红日三竿。